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的是第四课的第三部分。今天和我们一块讨论的还有 Alan。Hi Alan, welcome to the program. Hi Ginger, and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look as good as usual.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you do too. You look beautiful. Okay, thanks. That's really warm words for me. 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还是从单词开始。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看到第一个单词呢是再放映。Alan, would you please start with the first word? Be on. Be on.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其实呢，我们要说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的对话呢，主要是关于看电影。现在演什么电影 ？What is on? Be 就是那个 is， 从 be 变过了。What is on? 什么电影？现在上演什么电影 ？What is on? 所以这个 on 在这里呢很重要。Okay, we move to the next. Let us do it. Let us 简缩成口语的 let's. Let's begin. 我们开始吧。Let's start. 同样是我们开始。Let's begin the class.Right, let's begin the class. Let's go on. Okay, Mozart. 莫扎特 Mozart. Mozart. 贝多芬呢 Next, please. Beethoven. Beethoven. Dun, dun, dun, dun. Beethoven's symphony. Beethoven. 我们听到 Alan 已经把命运交响曲的前奏给我们带进来了。这是贝多芬的代表作。饿得很 Hungry Hungry 那么我要说饱呢 I am full Full The opposite of hungry is Full Full F-U-L-L I'm hungry 我饿了吃完以后呢 I'm full 还有下面一个是感叹词 The next word Well Well 没有什么意思有时候是表示犹豫Well, let me think. Let me think. 我得想一想。Well, that's nice. 挺不错的。Well, 经常在这样的没有意义的时候呢，一个感叹词，其实它是一个情感呀，一个说话过程的过渡。Okay, look at the right column. 改做别的事儿。 Instead. Instead 是个副词。比如说 ，We like to start lesson one, but we start.Lesson 2 instead 我们本来要开始第一课但是呢我们改变了现在是用第二课开始 instead 就是说把以前的东西替换掉了一般出现在句子的后面偶然也出现最前面中间的时候很少它是一个副词 OK 我们看 next one expensive 很贵的很费钱的花费很高的 expensive This is an expensive lamp Do you agree, Alan? It'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yes It'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Alan 看了看我面前的台灯说 It'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很贵的他觉得还行但是有一点贵就是了 expensiveOpposite of expensive? Would be cheap. Cheap. C-H-E-A-P. Cheap. 这是我们需要的。We are looking for cheap goods everywhere. Yes. And one car that is very expensive is a BMW. Uh-huh. That's an expensive car. Okay, Alan 举了一个例子。Expensive car. Expensive car. 很贵的贵的车。One kind of expensive cars is BMW. 宝马车是贵重车中的一种。OK, 我们看下面的几个词都是人称、所有格的。我们说她的。 Hers. Hers, 女性的她的。第二个她的。 His. His, 男性的。那要说我们的。 Ours. Ours, 他们的。 Theirs. Theirs. OK, 这四个词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说当你想说到这本书是他的 This book is his 就用那个他或者 This book is hers 什么意思呢是说 This is her book This is his book 他代替了后面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名词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注意因为这样的词呢能够使得说话简洁更加显得地道一些Okay, Alan, please read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our listeners. Sure, Ginger, here they are. Beyond. Let's. Mozart. Beethoven. Hungry. Well. Instead. Expensive. Hers. His.Ours, theirs. Okay, that's very good. Thank you, Alan. And we look You're at... welcome, Ginger. Okay, Alan 在中文在逐渐的增加。不客气 ，You're welcome. 都是回答，因为我说 Thank you, Alan 就要反应过来，不客气或者 You're welcome.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OK, page 32 Conversation 我们看一看这一刻 What do you think, Alan, they are talking about in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re talking about watching a film or,、 yeah. or doing something else OK, watching a film or doing something else Do you often go to the movies when you are in the States? Yes, I really love to go to the movies, Ginger Okay, you go there with your friends, or you like to go there your own, or you like to go there once a week? Well, it's always better to see a movie with a friend, for sure. Okay, 我们问一下 Alan 在那个美国的时候常看电影吗？因为这一次是 about films. 我们问问 Alan 说，他说实话，他是经常去看电影的。然后呢，他最喜欢看电影的形式呢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friends， 和大家一块儿。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这是最有意思的。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Okay, let's look at what A and B are talking about. A starts. Which film shall we see? Which film shall we see? 该看哪一部电影呢？显然是有多个选择的。那 B answers. There is nothing good on at the moment.Let's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concert? Oh, 选了半天 B 说什么呢 There is nothing good on at the moment. 我们知道这个 on 就是上演。上演的东西是什么呢 Nothing good, 没有什么好看的。现在 at the moment, 当前这会儿演的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很可能是在电影院门口 Do you agree, Alan, that they might be standing at the front of a cinema or theater? Right, they could be. Yeah. Yes, Ginger, it seems like these two friends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theater looking at what's on at this theater. But they decided that there's nothing good on at that moment. Good, very good. 两个人在电影院门口看看海报，看看今天上演的节目，然后他们发现 there's nothing good on at the moment. So they decide, 他们决定什么呢？ Let's do something different. Do something different. 做一个不同的事儿吧。没有好电影，干嘛要看呢？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concert? B 向 A 建议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concert? 去音乐会怎么样？既然电影不好 And A agrees, yes? Yes, A agrees, and it seems at this point that maybe they also have a magazine, a newspaper, something that's giving them information about music, about movies. Right. And so speaker A says, yes, I'd love to. Here is a good one.Mozart and Beethoven. Wow. It's on at the Festival Hall. Shall we go to that? Yeah, that's a good idea. It's on at the Festival Hall. 什么 on 呢 Concert. 什么样的 concert 呢 Mozart and Beethoven.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音乐会 It's on at the Festival Hall. Is there a festival hall or some hall for the concert shows at California? Yes, there is, and it's a very brand new hall called the Walt Disney Hall. Oh.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ieces of architecture in the whole world today, just finished about 3 months ago, and it's open now. Wow, great to know that.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such information. 我们看到 Festival Hall, 知道这是个音乐厅，我就问 Alan, 加州有没有好的音乐厅？他说有啊，最近有一个 Disney 音乐厅刚落成才三个月，应该说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所以我说这个信息我们还没获得，所以非常感谢他。OK, I'd love to...If, 如果让我说的话我说 I'd love to go to see a concert someday in that Walt Disney、concert hall Me too, Ginger, I'd love to as well OK, 我们都想去到那个新落成的音乐厅去享受一下音乐的美妙声音 OK, let's see what the B answers Fine, do you want anything to eat now? Wow, fine, 很好愿意干什么呢 B agrees to go to the concert But do you want anything to eat now?去音乐会之前要吃晚饭。Do you want anything to eat now? 现在 anything to eat. 有想吃点什么吗 ?A says, No, I'm not hungry. No, I'm not hungry. 急着去听音乐会。B says, Well, let's go and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instead. I know a good place. It's a little expensive, but it's fun. Okay, B is a very energetic and flexible person, right? Yes. 啊，我们看到 B 是一个非常啊很有生活情趣，而且选择很多的一个人。A 说 ，I'm not hungry, 不饿，就不要吃东西了吧。B 说 ，Well, let's go and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instead. 不吃可以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喝点什么吧。Instead, 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吗？就是不再吃。Instead of having something to eat, 他们要 have something to drink.Okay, I know a good place. It's a little expensive. 有点贵 but it's fun. 但是很不错的地方 It's fun. 有意思的地方 So Ginger, I think B also has some money too. That's what it looks like here. Okay, okay. Alan 发现了 B has some money too. B 肯定也有一些钱他有钱能花钱所以呢总是找机会花。看电影不太好喜欢听音乐会音乐会 So usually,a concer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a movie, right? Yeah, certainly it's much more expensive to go to a concert. 嗯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断 B 是比较有钱的。电影它是不好看，应该去听音乐会。音乐会当然一般要比电影贵一些，特别在国外。这是第一。第二呢，又想吃点东西。A 不同意以后呢，他又说那就喝点吧。So he has some money.He has some money, 这是我们的猜想。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构就是 nothing good, something to eat, anything to eat, something to drink. 这里有 nothing, anything, something, 后面呢都跟着一个修饰的。Nothing good, 形容词就是没有什么好的 nothing good. AndAnything to eat, 有什么可吃的 ?Anything to eat. Something to drink, 有什么可喝的 ?What is the drink you prefer in China? Alan. I believe and I guess it's Coke, right? Well, I do like Coke, but my favorite drink would probably be a drink called, I think in Chinese, Yezanai. 啊，椰子奶。所以 Alan 到中国时间很短，但是已经发现了椰子奶。Can you tell us the English name of 椰子奶？ Yes, in English we call this coconut juice. Coconut juice, coconut 是椰子，大家记住 coconut 是椰子 ，coconut juice 汁，椰子汁，椰子奶。That's your favorite, right? That is my favorite. You mean a canned coconut juice? Yes, just a small, thin can of coconut juice makes me very happy, Ginger. Oh, Alan 说，如果是想和他交朋友，你只要给他喝一罐那个椰子奶或者椰汁儿，那你们肯定是好朋友。尽管我还以为他非常喜欢可乐，因为我看他经常在喝可乐。Good to know that. And is that something you picked up in China? Yeah, certainly. In America, I didn't even drink coconut juice. But when I got here, I was thirsty, and so I found coconut juice in China. Alan 说美国他也没有注意到有没有那个椰子汁儿，很少的。只是到中国来，他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饮料，而且对于解渴来说是非常有效。Good. I hope you will discover more drinks later on、 Thanks. when you stay in China longer. I'm sure I will. But Ginger, I want to ask you what your favorite drink is. Oh, my favorite drink. Okay, beer. Beer. Do you consider that a drink? Definitely, yes. I mean, if we're talking about the drinks that they're drinking in this conversation, it will not be coconut juice, listener. It will certainly be beer or wine or vodka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go drink Coca-Cola or something like this. They're going to have some liquor or alcohol together, I'm sure. Okay, Alan 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就是 something to drink.根据课文中的对话，那个 B 建议大家去喝点什么，他绝不是去喝点可乐呀，喝点什么那个 Sprite 呀、 yes. 他是而我们叫做软饮料，不是喝那个的。喝什么呢？那就是喝像啤酒啊、酒啊、红酒啊这些东西。如果当有人给你建议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那么Is coffee included? Yes, I think coffee would be included here. This might be a trip to Starbuck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星巴克。 Oh, great. Okay, 星巴克。他是这样的建议你可能是到星巴克喝点咖啡或者喝一点上讲究的饮料，而不是随随便便买一听超市的那个罐装的饮料就行了。Okay, that's something about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我们今天谈这个吃的、喝的和晚上的一些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接着讨论其他方面的事情。 Thank you, bye. Bye everyone. Hi,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再一次光临我们的课堂，您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亲切，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呢？我们希望您呢是这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呢，我还希望给大家补充一些内容。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上班族应该如何学英语。随着英语普及程度的逐步加大呢，利用休息时间充电，上外语培训课程已成为许多上班族的主动的选择。但是上班族学英语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一般来说他们的学习时间不像学生那样连续和固定，学习持续性难以保障。那么上班族该选择怎样的课程，该如何安排学习时间，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了解自己现有的英语水平可以说是必须的。上班族学英语呢，一般不是为了留学，就是为了应付某些考试。他们一般呢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职业的需要。这类学习者的特点就是一般过去都学过英语，有的呢甚至英语基本功还比较扎实呢，但是很多人由于工作以后不常用到英语而导致逐渐的生疏。而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对英语的要求正逐步的提高，因此上班族为了使自己的事业发展更有竞争力，必须选择充电。但是由于不像大中学生学习的方向那么明确，为了通过中考或者是高考，很多人对自己目前所掌握的英语程度呢，往往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哪一类或者是哪一级别的学习内容更适合自己。这就需要在报名学习之前呢，先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方法很简单，一呢是进行自测。 可以随意浏览一些外语书籍，或者是听一些外语广播，由此呢，对自己目前的英语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在选择课程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了。第二呢，也可以由培训学校进行测试，目前有很多外语培训机构也为学员提供了一些语音测试系统，通过这种方法测试外语水平也是比较准确的。另外还要分门别类选择课程，在课程的选择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选择同一类型的课程，这就要根据自己的水平和上课的目的来挑选，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应对工作的需要，需要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可以是最明确的一种培训目的。比如说，有些人的工作需要用到商务、财会等专业英语的用语，或者是呢需要担任口译这些职位，因此这类学生选课的时候呢，就应该选择相关专业的课程，同时呢最好能选择短期内时间比较集中的密集性训练，这样的话呢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自己工作所需要的英语，可以学以致用了。第二，有些朋友选择学习课程呢是为了出国，很多上班族呢会有短期出国考察或者是旅游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像留学生那样去学这个雅思啦、托福等等，主要是要解决出国的语言障碍，因此选择短期的有外教的口语课程比较适合，这类课程能让学生与外国人有真正的交流的机会，比较贴近国外的生活，减少对国外的陌生感，对出国实用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种类型呢，是属于日常生活口语的提高，有些人虽然工作中基本不需要英语，暂时也不会出国，但是对英语很有兴趣，想提高自己的口语，平时呢又很喜欢看原版的电影电视剧，这类上班族呢不妨选择一些长期灵活轻松的课程，这样可以持续在一个稳定的语言环境下获得口语水平的提高，如实用口语、新概念或者是情景英语等都比较适合这类学习者。提升兴趣，支配好时间，上班族学英语最大的难点可以说就是主要利用休息时间，时间呢并不固定，因此要必须想办法提升学习的兴趣，支配好自己的时间。提升学习兴趣可以包括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在外语学习中去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像外教学英语的同时呢也可以教他一些中文，回家看原版电影的时候呢不要看中文的字幕等等，都可以激发自己的学习动力。那么至于如何支配时间，我想一方面上班族呢可以给自己制定一张学习进度表，拿出每天晚上或者是周末的2到3个小时进行系统固定的学习，另外一方面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即无形中被忽略的时间，比如说在车站等车的时间啊，在电梯里的时间啊等等，将这些零散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长期坚持下去也会受益匪浅的。好，朋友们，刚才呢和您聊了聊上班族如何学英语，希望这些建议呢在您的实际学习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非常感谢大家对自学英语的关注，也非常感谢您光顾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看到您。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希望您一天都愉快。